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并行算法，如何利用并行处理提高算法的执行效率。时间复杂度是衡量算法执行效率的一种标准，但是时间复杂度并不能跟性能划等号。在真实的软件开发中，即便在不降低时间复杂度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一些优化手段提升代码的执行效率。毕竟对于实际的软件开发来说，即便是像 10%、20% 这样微小的性能提升也是非常可观的。算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代码执行的效率，那当算法无法再继续优化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来进一步提高执行效率呢？今天我就来给你讲一种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好用的优化算法，那就是并行计算。今天我就通过几个例子给你展示一下如何借助并行计算的处理思想对算法进行改造。假设我们现在要给大小为 8GB 的数据进行排序，并且我们机器的内存可以一次性的容纳如此多的数据。对排序来说，最常用的就是时间复杂度为大O括号 n 乘 log n 的三种排序算法，归并排序、快速排序、堆排序。理论上来讲，这个排序的问题已经很难再从算法的层面来优化了，而利用并行的处理思想，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将这个给 8GB 数据排序问题的执行效率提高很多倍。那具体的实现思路有下面两种。第一种呢，是对归并排序并行化处理。我们可以将这 8GB 的数据划分为16个小的数据集合，每个集合包含 500MB 的数据，我们用16个线程并行的对着16个 500MB 的数据集合进行排序。这16个小集合分别排序完成之后，我们再将这16个有序集合合并。第二种呢，就是对快速排序并行化处理。我们通过扫描一遍数据，找到数据所在的范围区间，我们把这个区间从小到大划分为16个小区间，我们将 8GB 的数据划分到对应的区间中，针对这16个小区间的数据，我们启动16个线程并行的进行排序。等到16个线程都执行结束之后，所得到的数据就是有序数据了。对比这两个处理思路，他们利用的都是分置的思想，对数据进行分片然后并行处理。他们的区别呢，就在于第一种处理思路是先随意的对数据分片排序之后再合并，第二种处理思路呢，是先对数据按照大小划分区间然后再排序，那排完序就不需要再进行处理了。这个跟归并和快排的区别如出一辙。那这里我还想要再多说几句，如果要排序的数据规模不是 8GB 而是 1TB， 那问题的重点就不是算法的执行效率了，而是数据的读取效率。因为 1TB 的数据肯定会存在硬盘中，无法一次性的读取到内存中，那么这样在排序的过程中就会有频繁的磁盘数据的读取和写入。如何减少磁盘的 IO 操作，减少磁盘数据读取和写入的总量，这就变成了优化的重点。不过呢，这个不是我们这节课要讨论的重点，你可以自己先简单的思考一下。那我们知道散列表是一种非常适合快速查找的数据结构，如果我们是给动态数据建立索引，那在数据不断加入的情况下，散列表的装载因子就会越来越大。为了保证散列表性能不下降，我们就需要对散列表进行动态扩容。对如此大的散列表进行动态扩容，一方面会比较耗时，另一方面也会比较消耗内存。那比如说我们给一个 2GB 大小的散列表进行扩容，扩展到原来的 1.5 倍，也就是 3GB 大小，那这个时候实际存储在散列表中的数据只有不到 2GB， 所以内存的利用率只有 60%， 有 1GB 的内存是空闲的。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将数据随机的分割成 K 分，比如16分，每分钟的数据只有原来的 K 分之一，然后我们针对这 K 个小数据集合分别构建散列表，那这样散列表的维护成本就变低了。当某个散列表的装载因子过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单独的对这个散列表进行扩容，而其他的散列表就不需要进行扩容了。那还是刚才的那个例子，假设现在我们有 2GB 的数据，我们放到16个散列表中，每个散列表中的数据大约就是 150MB。 当某一个散列表需要扩容的时候，我们只需要额外的增加 150×0.5， 也就是 75MB 的内存。我们假设还是扩容到原来的 1.5 倍，那不管是从扩容的执行效率还是内存的利用率上， 这种多个小散列表的处理方法都要比大散列表更加的高效。当我们要查找某一个数据的时候，我们只需要通过16个线程并行的在这16个散列表中查找数据，那这样的查找性能比起一个大散列表的做法也并不会下降，反倒有可能会提升。当往散列表中添加数据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将这个新数据放入到装载因子最小的那个散列表中，那这样也有助于减少散列冲突。我们前面的时候讲过，在文本中查找某个关键词的这样一个功能可以通过字符串匹配算法来实现。我们之前学过的字符串匹配算法有 KMP、BM、RK、BF 的。当在一个不是很长的文本中查找关键词的时候，这些字符串匹配算法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表现得非常高效。但是如果我们要处理的是超级大的文本，那处理的时间可能就会变得很长。那有没有办法能够加快匹配的速度呢？我们可以把大的文本分割成 K 个小文本，假设 K 是 16, 我们就启动16个线程并行的在这16个小文本中查找关键词，这样呢整个查找的性能就提高了16倍。16倍效率的提升从理论的角度上来看可能并不多，但是对于真实的软件开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化。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细节要处理，那就是原本包含在大文本中的关键词被一分为二，分割到两个小文本中。这就会导致尽管大文本中包含这个关键词，但在这16个小文本中却查找不到它。那实际上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我们只需要针对这种特殊的情况做一些特殊的处理就可以了。我们假设关键词的长度是 M, 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小文本的结尾和开始各取 M 个字符串，前一个小文本的末尾 M 个字符和后一个小文本的开头 M 个字符，组成一个长度是 2M 的字符串。我们再拿关键词在这个长度为 2M 的字符串中重新的查找一遍，就可以补上刚才的漏洞了。前面呢我们学习过好几种搜索算法，它们分别是广度优先搜索、深度优先搜索、 Dijkstra 最短路径算法、 A 型启发式搜索算法。对于广度优先搜索算法，我们也可以将其改造成并行算法。广度优先搜索是一种逐层搜索的搜索策略，基于当前这一层顶点，我们可以启动多个线程并行的搜索下一层的顶点。在代码实现方面，原来广度优先搜索的代码实现是通过一个队列来记录已经便利到但是还没有拓展的顶点，那现在经过改造之后的并行广度优先搜索算法，我们需要利用两个队列来完成拓展顶点的工作。假设这两个队列分别是队列 A 和队列 B, 多线程并行处理队列 A 中的顶点，并且将拓展得到的顶点存储在队列 B 中。等队列 A 中的顶点都拓展完成之后，队列 A 被清空，我们再并行的拓展队列 B 中的顶点，并将拓展出来的顶点存储在队列 A。这样两个队列循环使用，就可以实现并行广度优先搜索算法。那好，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上一节呢，我们通过实际软件开发中索引这一技术点，回顾了之前所学过的一些支持动态数据结合的数据结构。那今天我们又通过并行算法这个话题，回顾了之前学过的一些算法。那今天的内容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太复杂的知识点。我通过一些例子，比如并行排序、查找、搜索、字符串匹配，给你展示了并行处理的实现思路，也就是对数据进行分片，对没有依赖关系的任务并行的执行。并行计算是一个工程上的实现思路，尽管跟算法的关系不大，但是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它确实可以非常巧妙地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是一种非常好用的性能优化手段。特别是当要处理的数据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无法通过继续优化算法来提高执行效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实现的思路上做文章，利用更多的硬件资源来加快执行的效率。所以在很多超大规模数据处理中，并行处理的思想应用的非常广泛，比如 MapReduce 实际上就是一种并行计算框架。那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假设我们现在有 N 个任务，为了提高执行的效率，我们希望能够并行执行任务，但是各个任务之间又有一定的依赖关系，那如何根据依赖关系找出可以并行执行的任务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